星空。 听到的是邓紫棋为电影《太空旅客》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曲《光年》之外，除了在我们859期榜单夺冠之外呢，这首歌也入选了年度金曲，而邓紫棋呢，也是2007年度全球榜的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获得者。年度最佳男歌手大奖呢是被林俊杰夺得，同时呢 JJ 也获得了地区杰出歌手新加坡方面的获奖者。除了去年年底发力的全新专辑之外呢，他和虚拟乐团消除联盟的丹宁执着也在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曾经在889和890这两期当中呢是两周夺冠。 有你就有我的笑容， 的美梦。大地淬炼不朽，我们追寻生活。 早休息了却说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回的嘴巴，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这眼尽管后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但尽管后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所以知己无论为 会知道说下不能伪造，熟悉了却说来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也是你却不可能说别浪费，却不气能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能有谁，我欣赏你只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呢，每一年度的时间跨度呢，是从上一年的八月份到来年的八月份。那么16年8月发表戴佩妮的专辑同名主打《贼》，除了入选了年度金曲之外呢，也为 Penny 赢得了年度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创作歌手、最佳专辑、最佳专辑制作人等多项大奖。可以说呢，戴佩妮是本次年度总评的最大赢家之一。好，那在听过了最受欢迎和最佳奖项之后呢，下面要带来的是我们全球榜的特色大奖了。我们全球榜呢是由北京、上海、广东、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六地电台联合主办，每一年呢也会选出地区杰出歌手大奖。除了刚刚提到的林俊杰之外呢，下面带来的是北京地区的杰出歌手大奖获得者张靓颖。我们来带出这首歌，那同样也是年度金曲，来自于张靓颖的《一定要幸福》。 切都会结束，想走过的夜路曾让人想哭，总叫人无助，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 要的是张靓颖带来的《一定要幸福》。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广东地区杰出歌手大奖的获得者东山少爷。如今的广东歌坛呢，比起星光熠熠的90年代呢，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东山少爷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立足于本地，踏踏实实的来做好自己的音乐。除了前些年呢获得好评的唱好广州系列之外呢，在2017年他也推出了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叫做麻冲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水乡梦》。 梦里水乡，月影星空，珠江星波荡起烟水万重，放眼千秋万代，跟住污水旧踪，平千顷光路，连通江河溪中，唯美水乡，略影清风，牵手东江。泛舟碧波中，四季照响有星月，果园中随响飘，塔影灰楼，湖边倩影匆匆，桑田边风景美，都市田园成一套，还见优雅相互处处相通，拈花笑欢歌舞，小英雄众人人捧，回垂曲短戏假传真，了了音容，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人艺原创话剧《排放》昨天在首都剧场开启了新一轮演出。该剧围绕一座汉白玉石头牌坊展开，讲述了清末营造行的手艺人饱含血泪和抗争外侮的故事。该剧由刘晋元编剧，杨立新执导，王刚、龚丽君领衔主演。继《泽西男孩》之后，又一部来自百老汇的音乐剧《律政俏佳人》登陆保利剧院，为开年的音乐剧市场持续升温。此次音乐剧《律政俏佳人》的主演班底全都来自美国纽约，剧中的两只萌宠小狗也成为一大亮点。这次参加北京站演出的小狗是从一位北京市民的家中挑选出来的，不管是样貌还是年龄，这两只小狗都和百老汇的原版几乎一模一样。据了解，本次演出将持续到1月14号。1月10号，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在南京市江苏大剧院闭幕，中国原创歌剧《拉贝日记》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的闭幕演出压轴上演。《拉贝日记》通过描绘抗战期间国际友人的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展现了大爱无疆的主题。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去2017年年度全球榜的这个各大奖项的归属。继续来说，我们全球榜最具特色的地区杰出歌手大奖，马来西亚方面的获奖者呢是李信妮，而香港方面呢，则属于这几年在香港颇受关注的创作歌手 Aga 江海嘉。两位合唱的《独一无二》呢，也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的对唱歌曲奖。 这件事，我恐怕听见你跟他的恋爱史，自问自己只不过第二，更了解没理据争取你这位置。我恨我诸多猜疑，又连如此。至于他意灵好比更道子，问二人主决谁更易，苦方何其相似，和你这种尴尬状态何时开始。情你还是痛恨残忍分两份，同时分享脸上残忍，给爱情围困，谁离去也不甘心。矛盾也许大过类似。 似谁人手指。 是地区杰出歌手大奖，香港方面的获奖者 Aga 江海嘉和马来西亚方面的获奖者李欣妮所合唱的独一无二。这首歌呢也和凉凉至姗姗来迟的你一起获得了全球榜年度的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出场的是上海地区的杰出歌手大奖获得者胡彦斌。在2017年他的 EP X 之后呢，胡彦斌的曲风呢转变成了潮流的 Future Bass， 马上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首 Hello。 如果我们爱的有错，是我的不知所措。如果分开是最好的结果，受伤的痛都给我。怪我年轻时的懦弱，没敢对你许下承诺。多少个夜被回忆折磨，多少次我没懂得把握。我切断了时间，我切断了空间，我切断了想念，一切却无力改变。我切断了月圆，心里还有歌曲。我切断了心痛，究竟帮我助眠。 Hello Hello Hello， 告诉我过得好不好。 Hello Hello Hello， 我是我吗？ 出现，想把这誓言再撒个野，还是化学反应 Love like a boy 没有心跳都是情报 Show me how to say it up 把你都是放在我的左动感怪门都有你主宰给进了爱的战场失去力力的较量 Love like a bomb 蓝着人一通枪气氛开始紧张子弹胸膛对准了你的心脏 听到的是在第878期879期蝉联夺冠啊，并获得了年度金曲，来自于鹿晗的触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音乐上有着非常优异的表现，最潮流的 feature bass 曲风呢成为了他的音乐表现方式。另外呢，通过奔跑吧择天记等综艺和影视方面的表现呢，让他获得了全球榜年度全能艺人大奖，同时也获得了最佳舞台演绎男歌手大奖。而最佳舞台演绎女歌手呢，是属于我们的最佳女歌手邓紫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受欢迎新人大奖啊，有三位歌手获得，在今年首度在歌曲上榜的这个张碧晨，她的《凉凉》呢可以说是去年华语歌坛的热门单曲，而在下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到。另外呢是签约在戴佩妮旗下悉心打造的音乐女声郭修玉，还有呢就是香港方面的 Hannah， 是橘子乔。他的一首这个手中沙呢也入选了本年度的全球榜年度金曲。那在稍后广告回来的下个时段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17年度全球榜最受欢迎乐队组合以及各项专业奖项的归属。 习惯每天加班的工作怎么仍然静默，习惯河水润湿，没有幻想的感觉。在夜静望向凝望，逃离围城的束缚，星火灿烂如妆，也是场幻觉。缘分只差半秒，又乱。情像手中的沙在冷却跑去办公室里咖啡厅里和背影一对场地只差半寸有五秒散去情人差点走失至努力争取望穿秋水望穿秋水灵魂的伴侣再多狠狠的挥霍心中仍然落寞害怕我会得到

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2016年8月份到17年8月份榜单所产生出来的2017年度全球榜各大奖项的名单。在最受欢迎组合大奖当中呢，一共有三组获奖。首先呢，就是在近年风头正劲的 TFBOYS， 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们16年年底的时候上榜的歌曲《是你》。而 TFBOYS 的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我们的时光》里，也在榜单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在明天我们揭晓的第900期榜单上，我们一起来关注。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是你》。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小小宇宙。自转的小星球，有时快有时慢慢的漂流，漂流，以为孤独是唯一擅长的节奏。 一个人在银河里游玩过，一个人逗流星们逆行过，梦平行过，是很快乐但又想少点什么。 爱过的玫瑰也遇见了，爱上的狐狸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心跳像听到了合奏。哦哦， 深夜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微微酸的，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血肉，谁的胡思乱想也没人懂，也没人懂。他们说的心痛，那又是什么 love？ 什么是 love？ 他们说心思是什么？ 我还没有弄懂。 他们说心话是什么？ 我也不是太明白。我猜是不是有些心事会盛开的很痛快，很精彩。 水的温度也遇见了，身上玻璃鞋也邂逅了，却没有停下过。一直在往前走，像是知道有谁等我。哦哦， 深夜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微微酸的。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谁也会在这个世界有些失重，谁的胡思乱想。 在那个路口，我听的这一首歌，你有没有听过？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我哦哦我哦哦 baby。 当我努力在天空像一场美丽的烟火，你的眼里会不会有花火在闪烁？ 谁也在做一个看来傻傻的梦，谁的心事也是微微酸的。 谁也在寻找某个小小的宇宙。 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这首《是你》啊，在这几年华语歌坛当中呢，并没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鲜组合。而在年度最受欢迎组合这个奖项当中呢，除了高人气的 TFBOYS 之外呢，另外两组获奖者则是熟悉的面孔。下面要出场的就是再次蝉联此奖项的 SHE， 在2016年8月，他们推出了15周年的纪念唱片。好，我们来听这首同名主打《永远都在》。 是温柔的辽阔，没带走什么，却留下了好多。 感谢一路爱来这么久，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确定不管再多久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感谢时间变了这么多，你一直都还在，从来没离开，一直都还在，已经不需要承诺，我都会有你在，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天灰了，天又亮了，公布的都深刻，是最最珍贵的宝藏，花开了又开了，心一直还热着，那还有什么遗憾，这魔鬼一样的就是爱的天堂，看着你坚定双手挥向成功和绿洲，原来就会成功，感谢你 彼此世界一早错过，行人路上再争执那对，演出了过去我的境况，幸运是今天终于不需各位再分开，从时代困到海港，再没有失踪的他可令我不安，遗失的爱还何必找答案，迟一点见我得到这结果，时针总要继续行，不等你我，迟一点爱我等于放弃，等于放过，没有什么走不会忍，无心失约无非不上心，太狠心谈情若勉强斗，要一位开心一位牺牲，不要怪我竟会觉得分手兴奋，重新出发其他不要紧，二三生有限似方向，出口最近豁出更加过瘾，暂且一个人。 我们听到的是与 TFBOYS HE 一同 SHE 对不起一同获得了全球榜2017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的 Twins 带来的这首诗约，收录在他们去年所发表的 EP 花约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那三组获奖乐队呢也都是熟悉的面孔。首先我们要提到的这支乐队呢是出道的时间并不久，但是领军人物却是出道了十年的歌手，他们就是狮子合唱团，来听他们的这首Music Fighter。 孤单在哪里想你，我也分不清这首歌曲该打 Shot for Sweet，Fucking dance 跑来跑去不愿意休息，像个小精灵、yeah、黑白琴键在手里、oh、没有跳舞细胞的手指也决定豁出去、oh、激烈再也隐瞒不住狂野的本性，那就来吧 Lover，谁好听、oh、 没有谁说一首歌只能拥有一种表情、yeah、 就像八戒说不出我爱你的原因，这样对吗 Lover、yeah、 来的忧郁无声，这却却是自在流行摇滚和唯一， Dreamer 些秋与冬，回忆中无端为你动容，挥去一些惊与恐，人海中谁得着你认同，在那些争拗中我有心不够用，两眼一黑然后失控，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无限次对不起，放在心里等心死，善生机。当然他不肯放手，如果准我重新学过，可会白头？麻醉中不知走，负责的不压头，做错的不怕丑，别挣扎说没有，我根本不比别人优秀，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无限次对不起，放在心里等心死，难道我与他相比尚有一线生机，期望有限期，失去的未重聚已别离，后悔与我遍地，无谓再关心你，我没资格慰问你，无谓再骚扰你，我没这块厚面皮，无限次对不起，放在心里等心死，难道我与他相比，难道我够胆相比，若够胆更卑鄙， 这些年呢，活跃在香港歌坛的几大乐队 Mr. Rubberband、 Dear Jean 等等呢，在过往这一年当中呢， Dear Jean 算是有着很多音乐成绩单的，在16年底推出了专辑101，在过去一整年当中呢，也不断的有作品推出，而他们也获得了全球榜的年度最受欢迎乐队大奖。而在这个奖项当中呢，最资深最长情人气也居高不下的当时五月天了，他们的自传专辑呢大获好评，也获得了年度最佳专辑和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另外呢，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呢，在榜多达12周，最好的成绩是冠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后来的我们呢，则是有着11周的榜龄，稍等，我们的 CD 有一点点问题。好，来了，这首有11周榜龄的歌曲呢，也同样入选了我们今年的年度金曲。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呢？然后呢，其实我的

近日，琥珀猛犸专场精品展亮相潘家园。本次展会主要以圆牙和摆挂件为主，各种猛犸牙雕件蕴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栩栩如生。还特别展出了距今12000年前的猛犸象牙和远古时代松柏树枝的化石琥珀蜜蜡。昨天，颐和园70万平方米的冰场全面开放。颐和园的冰场项目以健身娱乐为主题，适合青少年和儿童参与，共设有冰车、冰上自行车、电动碰碰车、电动冰船、电动冰狗等10个冰上娱乐项目。通州运河文化庙会将于农历大年初一到初五在运河文化广场亮相。本届庙会设有通州、天津、山东、江苏、浙江5大美食展卖区，让市民不出通州就能尝到大运河沿线的特色美食。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1:33。在前三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分享了2017年度全球榜最佳最受欢迎男女歌手、地区杰出歌手、最受欢迎乐队组合等多项大奖的归属。我们的每个奖项呢，都是依托于从2016年8月到2017年8月的榜单而来。这个时段重点关注的是各大音乐专业奖项。年度最佳专辑大奖呢，属于3张唱片，有2张之前我们提过了，分别是戴佩妮的《贼》和五月天的《自传》，还有一张呢，就是李克勤今年的入主英皇唱片所推出的入行30年的专辑《30克》，其中呢，这首专辑的主打呢，也入选了年度金曲。我们来听这首《C3PO》。 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钢铁外壳，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是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近吗？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C3PO 每日靠我，望到却捉不到。千岁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愿并独自疗伤，若得到你吻后，亦依旧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

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到 一个曲牌吗？2017年度全球榜的最佳作词大奖获得者吴青峰，刚刚我们听到的获奖作品呢，是他写给杨丞琳的《年轮说》。这首歌呢，有着吴青峰特有的内敛，从一二三四到十百千万，写出了从出生到成长的时间节点和成长过程当中无数次的情感涌动。这首歌呢，也是杨丞琳专辑的标题主打。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年度最佳作曲啊，对不起，年度最佳编曲大奖的获奖者是韦国云，他曾经为何洁、卢凯彤等很多歌手编曲，而这一次呢，让他获奖的则是2017年超高热度的《凉凉》，流畅的词和弹弦的曲都是非常出色，而编曲呢所打造出来的这种充满古典韵味的编曲，则起到了增色添味的效果，让歌曲的美感加以升华。张碧晨、杨宗纬合唱的这首《凉凉》呢，也获得了本届全球榜最受欢迎的对唱歌曲奖，并在年度金曲当中收获了一个席位。 修成正果，品尝过的事。 年度金曲不说，而在最受欢迎创作歌手的奖项当中的李荣浩也成功入选。这项大奖呢，有五位获奖者都是在音乐上颇有建树的音乐高手，除了李荣浩之外呢，还有五月天、戴佩妮、李健和王力宏。下面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力宏的这首在全球榜上有着非常好成绩的 AII。 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来更精彩的节目，那我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全球榜再会了。 打了疫苗让你产生了抗体，恭喜你得到永生，谁都想拥有最完美的情人，随时帮你捏捏肩。人类千秋过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难道的该放在哪里，到底高的放在哪里，到底 道德得要道德。 但别挑战他下棋，全世界的问题不需再担心，他将会去你火星。爱只是一开始而已，但人类千秋过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道德该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 道德得到道德。 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但道德该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